支援會紀念胡耀邦先生百歲冥壽的活動。今天呢我們在這個時代廣場這裡呢就是一個有關胡耀邦先生的生平的一個的展覽，也帶出他在八十年代的一些的經歷和我們八九民運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了，八九民運呢就因為胡耀邦的逝世，市民的自發悼念，要求政府講真話，要求即係要打擊呢個官倒，能夠使到中國走向呢個民主自由的道路。但係咧就係六四被鎮壓落嚟，一路到而家嚟講咧，中國大陸仍然都係一黨專政，高壓喺人民頭上，冇法能夠使到中國大陸的同胞有一個的寬鬆的討論政府發展、政制發展的一些的機會。我們今天搞這個這樣的展覽，一方面就因為胡耀邦是法典的領袖，下個禮拜呢就可能國內都會有官方的儀式的悼念的活動，但我們想在這裡舉辦這個這樣的展覽和討論呢，是希望重新喚醒我們香港市民大眾對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的環境太寬鬆的情況底下呢的一個的局面。我們支聯會不單止是要求平反六四，要求關注到八九民運的發展，以至到最終是六四的鎮壓，但我們要追本溯源，看回在八十年代，一方面就是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另一方面最重要在政治方面來說呢，是透過胡耀邦和趙紫陽呢是有一個相對有接近十年左右時間的一個寬鬆的環境。胡耀邦在平反過百萬的冤假錯案各方面做了很多功夫，如果使到中國共產黨裏面以至到是黨外的這些分子呢是有一個稍微寬鬆的環境，同時亦都造就了八十年代初期譬如北京諮詢等等一些政治的運動，公開對中國的政治局面呢是多些探討，走在民主化道路提出很多的見解和方式，這個呢都是對日後的發展來說有所幫助的。但是我們也知道八九民運的鎮壓呢是使用這方面討論呢是日而止，到現在來說仍都未能平衡到這種的空間的。今天呢我們很高興呢，我請了幾位在這方面呢有即是經歷和討論或者評論的一些人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在我左手面第一個呢就是劉宇兆夫子，他在八九民運的時候他亦都是在國內很多的採訪工作，親自見證八九民運的過程或者甚至之前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同他請親的經驗呢跟我們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看法。咁啊，林莫立係即係評論員啦，佢都會同我哋分析一下，即係喺八十年代喺鄧小平、胡耀邦情況底下嘅一啲相對開放嘅政治方面，同埋佢亦都會同我哋評價一下同習近平嗰個嘅管治模式嘅差距嘅。咁啊，最後就何俊仁啦，係我哋專員會嘅主席，佢一陣都會憑佢自己經驗發表一下佢睇法，同埋代表我哋專員會咧嚟講講。我們對政治的一些嘅觀感睇法嘅咁樣嚇，我喺度咧唔阻大家太多時間，我哋首先請夫子劉少咧同我哋講下佢所認識理解嘅胡耀邦同埋佢嘅政治嘅理念睇法，請夫子。 好多謝曬，多謝曬嚇。眨下眼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之前，我仲喺北京。嗰陣時喺發生六四之前，我同胡耀邦已經係認識㗎喇。當時佢首先係去英國訪問，咁後來去到北京嘅時候嚟講呢，佢亦都係一個相當開放嘅人士嘅。今日佢已經百歲冥壽啦，喺呢個時候我哋 諗翻胡耀邦當時嘅一啲事蹟，再輻射翻嚟香港今日。嗱，我覺得呢一點先係最重要嘅。輻射喺今日嘅中國，輻射喺今日嘅香港，我哋點樣從胡耀邦身上嚟睇中國嘅未來呢？咁所以我呢度呢，因為時間問題，我只係簡單講佢幾件事。正話白海華講到胡耀邦最大近代歷史裏面，佢係平反好多個冤假錯案，啱，呢個係。不過喺佢平反冤假錯案之前呢，仲有一件事可能大家唔係好熟嘅，但係呢件事亦都好重要，就係佢點樣幫助鄧小平復出嘅過程裏面，佢喺當時中央黨校有一本刊物叫做《理論動態》。嗱，香港人可能唔好熟呢個咩理論動態，但係呢一個理論動態裏面所刊登嘅文章咧，其實係不斷為黨內某啲人士輿論造勢，而推動某一種嘅政治動態嘅。當時胡耀邦同一批人花咗好多嘅氣力開會啦、寫文章啦，到最後喺理論動態裏面出現咗一啲文章，就係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嗱，呢篇文章咁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就係當時一批比較開放嘅人士，係大家再通過各種嘅輿論等等咧，係將當時另外一個保守嘅人物華國鋒提出咗兩個凡事嚟否定嘅。嗱，正係有咗呢啲文章嘅陸續出現，個氣氛咧慢慢變啦。跟住帶出第二步，胡耀邦點樣個平反冤假錯案嘞噃？佢平反冤假個錯案嘅時候，當然係有鄧小平嘅支持啦，係嘛？因為鄧小平自己都係被冤假錯案三上三落，所以佢當然支持啦。但係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嘅時候，仍然好多阻力嘅喎。最大嘅阻力就係平反邊啲，唔平反邊啲，因為當中都牽涉好多嘅既得利益噶嘛。所以當時胡耀邦點樣去控制個局面呢？最主要就係佢定一啲原則，嗰啲原則唔係以邊個恩恩怨怨為主，而係以當時的確係因為政治打壓，而法律上面係冇容許、冇經過。嗱，呢啲亦都定立咗胡耀邦嗰、那個即係平反錯案嘅一啲功績啦。所以喺佢作為中央大員嗰個平反之後咧，大家你可以睇到啊，好多個地方，因為地方又有地方嘅冤假錯案噶嘛，係嘛？咁啊，大家按住呢個原則，唔係按人事利害關係嗱，咁所以咧，後來全國陸陸續續好多個冤假錯案咧，都獲得平反，包括今時今日在位嘅一啲領導層，包括習近平嘅爸爸習仲勳，都係喺獲得平反之後，佢跟住慢慢咧，就再繼續喺個政壇上邊冒聲啦。後來做廣東省省長，香港嘅直通車啊，當年就係習仲勳啊，嚇、啊，即係大力推動，當時同麥理浩年代嗱、啊，所以胡耀邦當時嗰個嘅推動咧，係起咗一個實質嘅作用。好啦，慢慢帶動咗氣氛上面嘅改變啦、啊。我當時八十年代初嘅時候咧，我仲未住北京，我當時住英國。當時去採訪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嘅時候，胡耀邦咧係在位嘅，咁所以我當時我亦都聽到當時嘅北京點樣去睇香港問題咧。某個程度上，雖然執行嘅係趙紫陽，因為趙紫陽係總理，但係胡耀邦作為總書記咧，佢當時對香港嘅政策亦都相當寬鬆嘅喎。所以香港人呢，很多時候胡耀邦現在過了這麼久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啊？大家必須要記住，胡耀邦當時那種開放呢， 係對國內同香港都有影響嘅。我又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國內嘅新聞係完全封鎖噶嘛，係嘛？不過胡耀邦當時係出席一個會議，我記得當時是一個科學會議嚟嘅。佢覺得講科學嘛，就要講科學精神啦。咁其中一個科學精神就係實事求是啦。咁點樣體現呢？擺喺眼前嘅就係點樣對待新聞啦。當時胡耀邦啊提出一個以當時嘅標準嚟講係開創先河嘅。當時佢提出叫做新聞八二開。咩叫新聞八二開啊？大家都知道以前嘅新聞只可以講好嘅嘢，毛主席偉大的、光明的、正確的，一啲錯都唔可以講嘅。嗱，所以當時嘅新聞咧係百分之一百正面。胡耀邦當時提出新聞八二開，即係話講主要講正面嘅都係應該多啲八成，但係可以有兩成咧係講負面嘅。嗱，佢呢一個咁嘅睇法，而家用今日嘅標準嚟睇咧，哇，好鬼好鬼渣啫，係嘛？但係以當時咁封閉嘅情況之下，胡耀邦提出新聞可以八二開喎，可以多啊開始講啲負面嘅嘢喎。而佢當時咧，亦都有一啲冇講到盡嘅，就係、是、今日八二開，聽日可唔可以七三開啊？再嚟可唔可以六四開啊？五五開啊？嗱，咁結果佢呢種咁樣嘅推動咧，喺國內嘅新聞界啊，喺八十年代比較開放嘅時候嚟講咧，都起咗好大嘅作用啦，係嘛？咁佢唔單止喺言論喺行動上邊咧，推動咗一個開放嘅氣氛，仲有佢係喺一啲處事方面咧，都打破咗當時都禁例嘅喎。嗱，呢啲嘅禁例咧，係累到佢後來俾人批判落台嘅。但係當時批判佢嘅事情，輻射喺今時今日嘅中共領導層咧，其實好多中共領導層都照做嘅喎。嗱，我即刻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1984年，當時國慶啦，35周年啦。咁中國咧就不斷去邀請各方面嘅朋友嚟出席國慶活動啦。咁當時咧，胡耀邦咁佢話：，咦，咁多個西方國家裏面係日本對中國比較好嘅，當時咁所以咧佢就話要加強對日本嘅聯絡，所以咧就邀請咗好多日本嘅政商界嘅領導人嚟中國，再加上當時請足3000人啊，3000個日本啊。日本人，咁喂，日本政壇都冇3000多人噶，點啊咁樣？於是佢話：我哋著眼於新一代嘅中日友好，咁於是咧就請咗好多學生嚟咯。當時請翻嚟嘅日本學生，其實後來喺日本政壇咧係起咗作用啊。咁而當時胡耀邦仲做咗一樣嘢，當時嘅日本首相啊，中曾根康啊。大家都記得啦嚇，佢嚟中國訪問嘅時候嚟講咧，胡耀邦打破慣例，請佢翻屋企食飯喎，係嘛？呢個叫家宴啊，係嘛？嗱，大家你可以睇現代嘅政治，哦，原來家宴咧係顯示兩國領導人除咗工作關係之外，仲有私交嘅咁樣。嗱，所以佢呢一啲咁嘅做法咧，其實係開咗先河。不過當時咧就俾人鬧，鬧佢咩咧？鬧佢你都未請示過中央，未同中央傾偈，竟然係請嗰個日本首相翻屋企，莫名其妙。呢、這個亦都係成為佢後來落台嘅一個罪狀啦。我哋睇翻今時今日，江澤民去美國咁多次，其中佢花咗唔少錢啊，即係其實係向美國買嘢。換取一個咩嘢呢？是換取江澤民能夠去喬治布殊德薩斯州的鄉下裏面吃一餐飯而已，吃一餐飯就顯示他和喬治布殊的關係呢，不是單單純粹工作關係。大家你可以對比一下，胡耀邦當時是開先河，但是為什麼那時候會被人批判，現在後來這麼多人學同樣的做法，而對胡耀邦今時今日 都冇正式嘅平反啦，係嘛？好簡單一個原因，就係北京好擔心，如果係全面咁平反胡耀邦，好可能引起六四最後嘅平反。咁所以官方而家咧就喺悼念啊各方面啊個規格上面咧仍然相當高嘅，係當係中央領導人嗰個級別。咁所以從胡耀邦嘅逝世到而家官方對佢嘅處理，引發我哋思考一啲問題，就係點解中國嘅政治文化係經常淘汰好人嘅咧？在國內這種叫逆淘汰，逆淘汰即是說本來好人，本來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到了最後他們是鬥爭，是因為不同派系的私利，到了最後呢壞人鬥到好人了。當時六四的情況就是這樣啦，是吧？李鵬上台啦、趙紫陽都落台啦，是吧？咁所以呢個逆淘汰，國內另外一個叫法叫做血仇定律，血仇啊，即係用血嚟做報仇，個報仇即係話要你死我活嘅。嗱呢種咁樣嘅文化，我哋係咪應該揚棄咧？唔應該再俾佢出現咧？係嘛？咁而呢一種咁樣嘅鬥爭文化，如果輻射到嚟香港，亦都係香港嘅不幸。最近大家你可以睇到啦，有唔少呢一類嘅爭權奪利、搶位、爭奪控制權呢一啲嘅情況咧，係陸續出現啦。我難以一一去評價，究竟邊一種係大家接受，因為政治好多時候都會講角力，但係你出自邊一種動機嚟推動呢種角力咧，就會有好唔同嘅效果啦。最近港大的事情大家你可以看到、不斷追、有誰涉密了涉密了。今天這不是我要講的話題，我只不過是提出一點，大家如果看回下歷史，當年五四運動引起五四運動裏面更大的一個、群眾的運動，再推動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源自21條的不平等條約。而呢個當時點解會爆出嚟嘅咧？好值得大家去關注。當時爆出嚟嗰個人，第一個建議要將呢個秘密21不平等條約爆出嚟嗰個人，就係、是、當時參加巴黎和會嘅中國五個代表裏面嘅顧維鈞。當時顧維鈞睇見咁樣，如果袁世凱仲秘密應承人哋嘅時候咧，真係亡國噶。所以顧維鈞佢第一個提出，我哋要將呢啲事件爆出嚟。跟住再有當時喺會議裏邊嘅另外一個中國代表打電話翻去上海，俾上海嘅新聞界，到了最後係新聞界爆出嚟嘅。大家從歷史角度去睇，喂，當時呢個泄密其實是救了整個民族，是吧？不單止令到21條件拒絕，就是簽署，還引起大家思考中國的政治為什麼會被一些軍閥、被一些人壟斷而害了整個中國的利益呢？大家多些了解當時的歷史，對於今時今日什麼情況之下應該是將一些秘密公布出來的，大家就有一個參考的標準啦，係嘛？咁所以因為時間關係，我都係大致上講15分鐘啊，我拋磚引玉啊，咁留待其他嘅講者咧嚟雕琢九尾啦。啊，多謝曬，多謝曬。 我哋好多謝女士同我哋講咗苗方嘅一啲嘅事例嚇，單止就係平反啲假錯案。咁提出咧，就佢係以所謂事實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呢個嘅政治嘅原則同立場，即係對嗰個大陸嘅啲黨派之爭啊，或者係佢哋一啲嘅政治嘅表述咧，係有一個影響嘅。亦都提出咗即 係嗰個實事求是嘅精神啊，作為判斷真假嘅一個標準嚇。 佢都帶咗一啲嘅 歷史事件亦都引申到現在啊，呢、這個港大嘅植物事件啊，同埋五四運動等等一啲嘢，其實咧即係換之咧，其實我哋歷史嘅事實咧好多嘢咧係互相貫穿嘅，從唔同嘅角度咧可以追本溯源睇翻下我哋發展嘅情況。跟住來咧，我哋請林和立同我哋講下佢自己對回光嘅一啲嘅評價睇法。 係多謝主席。咁啊，今日非常之高興咧，有機會咧同各位市民咧介紹下呢個胡耀邦先生嘅貢獻啦。咁咧就其實我都係喺一啲大專院校教書嘅。咁我嘅學生咧有本地學生啦，亦都有一啲係國內學生。咁但係咧就我發覺咧，就算係喺國內土生土長學生咧，佢哋對於胡趙呢兩位中共最傑出嘅民主派嘅領導咧，其實咧嗰、那個認識咧都不自可否嘅。咁咧就實際上咧，由於種種歷史關係咧，就胡耀邦咧今次呢個一百年嘅冥壽咧，喺二十號咧就將會喺北京咧係有某一個層次嘅紀念嘅活動。咁當然咧，好似頭先阿高士講咧，就係平反咧就冇可能啦，因為平反咧就牽涉到究竟中共會唔會真係平反呢個六四屠城嘅事件。咁但係咧，起碼咧都有一啲紀念活動。咁就其中一原因咧，就係畢竟胡耀邦其中一個徒弟啦，就係、是、呢、這個胡錦濤咧。胡錦濤畢竟係做過十五局嘅總書記啦，咁就同埋全十五局胡錦濤咧，畢竟係做過呢個十年嘅總書記啦，咁同埋咧全派咧共青團派咧，畢竟喺過來咧仲係有一定嘅力量，咁所以咧仲會有一啲像樣嘅紀念活動，雖然咧就不至於會唔到平反嘅，咁但係趙紫陽咧就到今天咧就係、是北京咧絕對唔承認佢。嗰、那個貢獻甚至咧係佢前幾年過身之後咧，係連一啲像樣嘅紀念活動都冇。咁今天咧，我就先講一講胡耀邦咧，佢點解係一個值得我哋懷念嘅人咧？主要就係話胡耀邦上台之後咧，佢就打破咗依、這個當時毛澤東指定嘅接班人，即係華國鋒啦。華國鋒咧就係、是、最出名嘅兩句咧，就係、是、兩個凡事。即係凡係毛主席講嘅嘢咧都啱嘅，凡係毛主席提倡嘅口號咧，我哋照做。咁但係咧胡耀邦咧，佢咧對於依個意識形態咧係抱著非常之開放嘅態度，非常之開放態度。咁咧就佢雖然係當時咧係做總之就係做總書記啦，咁主要咧係負責港外嘅事情。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對於係推進呢個全國嘅無論係經濟啊、社會啊、政治改革咧，都起咗好大嘅用途，好大嘅用處。咁最主要一點咧，就係佢咧係開放咗呢一個黨內民主啊，即係黨內嘅無論係中層幹部、高層幹部咧，可以暢所欲言。咁佢其中一個最出名嘅一個口頭禪咧，就係話我哋廣大幹部咧。佢可以提出任何意見，佢可以咧提出一啲咁大膽嘅意見都可以提出嚟，就容許佢哋犯錯誤。你哋可以咧係提出一啲甚至係爭論性嘅改革意思，可以容許你哋犯錯誤，但係咧就唔可以咧係不提改革，唔可以咧就係固步自封，淨係咧係奉行呢、這個右派嘅保守嘅政策。咁佢亦都多次提到咧，就係話我記得有一次佢喺1986年咧，就係佢差唔多被逼離任前一年咧，佢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嘅訪問。咁佢咧就公開承認咧，就係話的確我哋共產黨咧係經過十年浩劫，經過文革十年之後咧，喺國際上咧個名聲咧不大好。咁但係主要嘅原因咧，佢就話咧。就是因為我們是處理這個民主和人權的問題，民主和人權問題處理不當，他就說今後會加把勁在這方面開放黨的民主。這些這樣的氣派和前瞻性，我覺得在中共領導人來說是很少見的，非常少見的。咁咧就最後就係佢臨死前三個月咧，佢同一個朋友咧私下講，就係話 到今天咧，雖然我而家落咗台啦，因為佢喺1987年咧係正式落台，咁但係佢都係覺得中國咧始終係需要民主同埋科學，民主同埋科學。咁佢仲講咧就係話即係佢好慨嘆，好感動咁話咧，就係話我哋都記得1919年偉大嘅五四運動啦。咁當時咧就啲學生咧提出咗要歡迎咧呢個德先生。蔡先生咧嚟中國民主同埋科學，咁但係到今天咧都仲未實現。OK， 咁咧就我下一步都想具體講講咧，就係話胡耀邦咧，佢雖然係主管咧係黨內呢個宣傳啊、組織啊同埋人事嘅政策啦，但係咧佢同幫助鄧小平喺80年代初，即係80年，尤其是1980至83年咧。是成功咁樣奠定咗一套係比較民主同埋科學嘅一個制度同埋政治改革。咁可以歸納為咧幾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全港嘅工作重點咧應該係放喺經濟建設，就唔好咧再搞意識形態啦，唔好再搞咧係毛澤東式嘅批鬥，更加咧唔好搞咧係文革式嘅群眾運動。群眾運動咧，我哋唔再搞啦。第二樣咧非常重要咧，就係話我哋吸收咗呢個毛澤東係呢個一言堂無法無天嗰個教訓。黨裏面工作咧一定要係集體領導，由集體領導咧負責。第三樣嘢咧就係不搞個人崇拜，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吸收咗毛澤東當時即係喺文革時代即係搞呢個無限個人崇拜嗰個弊處啦。第四樣咧就係我哋咧係一定要搞一啲經濟實現嘅制度，咁尤其是咧係制度咧係高於人治。咁咧就鄧小平當時亦都同意咧，就並且咧係訂定咧係好多主要係政府部門嘅退休年齡。咁例如咧就總理咧可以做多過兩屆，呢個國家主席咧亦都可以做多過兩屆。咁最後一點咧就係唔可以搞呢個政治運動，我先講咗啦。咁就仲有一點咧，就係頭先阿夫子都提到咧，就係話胡耀邦先生咧對於香港嘅政策咧係非常之開明嘅，非常之開明。雖然參加同呢個戴卓爾談判嘅主要係鄧小平同埋趙紫陽，咁但係咧胡耀邦當時始終係黨嘅最高級人物，所以佢實際上咧佢對於呢個一國兩制，尤其是係保證香港啊呢個高度民主、高度自治咧係有好大貢獻。咁從另外一個側面，我哋都係睇到咧，就係胡耀邦咧對於西藏同埋新疆嘅政策咧，亦都係非常之開明嘅。咁呢樣嘢咧，我不得不提咧，就係目前習近平主席嘅爸爸習仲勳先生咧，當時咧係胡耀邦嘅緊密戰友。咁咧就習仲勳咧係多年咧係主政中共嘅所謂西北部嘅，即係處理呢個包括係新疆西藏地方嘅政策。咁習仲勳咧就同埋胡耀邦咧係推行一個非常之温和、懷柔同埋咧係最緊要係包容嘅政策，包容嘅政策。咁所以咧文革之後咧就係佢哋咧同呢個西藏同埋新疆嘅人民咧係呢個係主張係對話，就恢復咗好多以前文革時間破壞嘅戰要。當時咧係漢族同埋呢個西藏漢族同埋維吾爾族人咧，可以講咧係嗰個和諧嘅程度咧係處於歷史嘅高位嘅。咁同樣地咧，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先講咧，就係胡耀邦對於香港政策方面咧，亦都係包呢個推行一個非常之包容、非常之係彈性、非常之懷柔嘅政策嘅。OK， 咁咧就但係各位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 胡耀邦既然在黨內，因為這個解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問題，還有呢是幫了很多文革期間被打壓的幹部呢是恢復他們的位置，幫他們平反，照計胡耀邦應該在黨內呢非常接受歡迎，為什麼他在這個87年1月呢是被打入冷宮呢？這裡呢我 不得不提呢，就是第一，胡耀邦當時呢就是他是主張是思想解放，咁咧就引致到咧係黨內一啲保守派嘅，包括陳雲啦、依、這個李先念啦、黃鎮啦、布一波等等嘅反對，咁所以咧就依批咁樣嘅講得唔好聽就冇頑固啦，就喺依、這個1986年12月嘅學潮啊，因為我哋唔好忘記咧，就係話其實話依、這個89年嘅學潮咧，只係第二波，其實第一波嘅學潮咧就發生喺1986年嘅十月。咁其實依、這個1986年十月嘅學潮咧，係並不是太嚴重嘅啫。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就係、是黨內嘅保守派，即係以陳雲啊、黃鎮啊、李先念為首嘅保守派咧，就捉住佢依、這個毛病咧，就話佢咧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咧，就係、是向呢個鄧小平逼供。咁另一樣嘢，同埋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其實外邊咧係未必咁多批評，就係話咧，其實當時咧係鄧小平咧，亦都係應該負一定嘅責任，因為胡耀邦咧，佢既然頭先我已經講過啦，佢提倡咧要有制度化。咁咧就無論幾高級嘅幹部咧，都有退休嘅年齡，法定退休年齡，同埋咧係嗰個任期咧係唔可以咧千秋萬世嘅。咁啱喺86、87年咧，胡耀邦喺內部一啲談話裏面咧，就係好謹慎地咧提倡咧，就係話我哋好唔好建議鄧小平咧係早啲即係因為佢畢竟咧即係為革命咧係辛苦咗。亦都提議佢咧係可以咧早啲退休安享晚年等等，咁但係鄧小平知道之後咧就勃然大怒，就覺得咧係胡耀邦咧係威脅佢嗰個地位同埋權勢，咁所以加以種種原因咧，就喺1987年一月咧就將胡耀邦咧係個總書記咧係就招為罷免，咁但係咧我一定要指出一陣啊，喺1987年中共開一個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咧，係罷免胡耀邦咧，依、這個係非法嘅，依、這個係非法嘅。因為咧，我哋對中共稍為有認識人會知道咧，要開除一個總書記咧，要開一個中央委員會全會嘅。咁當時咧係鄧小平同埋一啲老頑固嘅幹部咧，係為咗急功近利咧，就居然咧連黨章都不顧，就開咗一個。在鄧小平開了一個政治局所謂擴大會議咧，就即係用廣東話講咧，就暗操嚟咧，就逼咗胡耀邦落台。雖然咧就似乎好話氣地咧，就讓佢保留呢、這、一個政治局普通嘅政治局委員位置，但總書記咧就係冇話總書記咧就落咗台。咁咧當年咧係1987年咧，就我同阿夫子咧都係喺北京啦。當時我做阿夫子嘅學徒啦，即係成日向阿夫子請教。咁我記得咧就係1987年嘅一月咧，我喺北京咧就從來咧未試過咁寒冷嘅，差唔多有零下十幾廿度。所以咧就當時即係聽到胡耀邦落台嘅消息咧，就即係全個人咧都啞曬，即係全個人都即係非常之感慨，即係感嘆，即係國運咧係未必咧係好似我哋想象咁理想。咁最後咧，我就想咁講講咧，就係話今次目前嘅自從呢一個1912年11月十八大習近平上台做呢、這個國家主席，做總書記同埋軍委主席之後咧，習近平實際上咧可以默契咁講咧，就係、是、佢似乎咧係違背咗鄧小平同埋胡耀邦，亦都包括朱之仁喺80年代初所提倡嘅一啲好合理，亦都係好理性嘅政治同埋呢一個體制改革。 咁咧就習近平首先咧，佢對於中共嗰個思想咧係確信不疑，認為咧係全宇宙咧係最強音啊！即係佢覺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係全宇宙嘅最強音。佢甚至強調咧就話我哋咧係有三個自信，就係話對於呢、這個呢、這個社會主義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咧，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我哋需要有一個道路自信。呢、这個係思想自信，同埋咧係制度自信。咁咧就同埋最主要咧就係話呢、这個習大大咧，佢目前咧係絕對不容許咧係黨內嘅無論係知識分子啊一啲自由派幹部咧係批評佢喺黨內政策。咁所以咧最近咧佢就確立咗一啲所謂黨內嘅規矩啊，尤其是咧就係不准咧係任何嘅幹部咧係妄議中央啊。所謂妄議意思咧，妄咧就即係狂妄地，即係冇理由地咧係批評中央。咁呢個所謂妄議中央咧，係完全咧係違背咗呢、这個胡耀邦當年咧係鼓勵一啲甚至係中低級幹部咧係可以隨意咧係發言，隨意咧係同呢個領導幹部咧係爭論一啲問題，完全係打破咗呢個黨嘅民主。咁其他方面咧就我哋已經睇到啦，就係、是當年麥小平同埋胡耀邦推行嘅一個集體領導制啦。集體領導制咧就喺習大大上台之後三年咧就徹底破壞啦，因為我哋今次咧好睇得好清楚咧，就係呢、这個七位政治局常委裏面咧，係其他六個咧都係聽習大大指揮嘅。咁呢、这個習主席咧係可以講咧係大權獨握。咁同時咧就我哋都記得好清楚咧，就係、是、鄧小平咧係好反對咧係幹崇拜嘅。咁但係今天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好多一啲用廣東話講就係話用華當有趣嘅一啲個人崇拜嘅宣傳品啦，包括一啲電子嘅用品啦，包括啲 apps 啦，就係、是、鋪天蓋地就呢、这個歌頌呢個習大大同埋佢太太譚爸爸。所以咧就好多係似乎都可以講係比較啲用華嘅歌咧，喺呢個充斥喺目前嗰、那個國內嘅互聯網。咁呢個咧係破壞咗多年由鄧小平建立嘅不准搞個人崇拜嘅規矩。咁咧就凡此種種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目前咧喺習大大嘅領導之下咧，係有恢復翻呢、这個二十世紀頭嗰二十年列寧啊。我諗各位都記得列寧啦，列寧就係話係做蘇共嘅最主要嘅理論家啦。咁列寧咧係提出一個所謂民主集中制啊，所謂民主集中制咧，實際上係假貨嚟嘅。民主集中制咧就即係話。講即係中高級嘅講員可以隨便講嘢，但係咧最後咧集中執行，即係話集中決策權嘅咧，仍然係嗰個黨嘅大老闆。咁咧，我哋睇到咧，目前有恢復呢一個所謂列寧嘅民主集中制嘅一啲令人不安嘅局面。咁咧，嗰、那個可能性咧就係話喺一個。權力咧係權力至上，同埋所有大權在握嘅領導之下咧，佢定定嘅政策咧，就算係錯嘅話咧，完全咧係冇一個機制咧可以咧改正，亦都冇人夠膽。就算你係政治局委員，就算你係政治局常委，冇人夠膽挑戰佢呢一個咁樣嘅錯誤嘅決策。咁咧就亦都非常不幸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習主席咧係對於香港政策咧，似乎咧係越崩越緊，咁咧亦都係違背咗當年咧係呢個護照啊，胡耀邦、趙紫陽咧對於香港嗰個寬鬆政策嘅處理。OK， 時間關係，我就講到呢度，多謝各位。 我哋好多谢阿林广立同我哋介绍咗，即系胡光值得缅怀嘅因，包括咧佢系对党内民主嘅重视，亦都系定咗咧除咗党要向呢个经济建设发展之外咧，就唔搞个人崇拜，唔搞民族运动啊等等一啲嘅做法，系鼓励集体领导，就容许咧系多方面讨论到有关于国家同党去建设嘅嗰方面作风。但系咧就曾经何时到而家习近平上场嘅时候咧，好似话系即系转嚟嘅吓，搞个人崇拜啊，系要控制喺强烈控制喺党领导底下，不准即系对党嘅中央政策意见咧做一啲嘅批评，甚至乎对香港嘅政策嚟讲咧都系好紧嘅，系冇八十年代咧系胡耀邦时咁宽松啊咁样，呢啲都系即系我觉得我哋反思嘅地方。好啦，继续落嚟咧，我哋请我哋支联会嘅主席何俊仁咧同我哋讲下佢嘅睇法，请何俊 仁。系大家好，刚刚两位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讲了有关胡耀邦中共前总书记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还有讲述到为什么他值得我们对他有一些怀念。那我呢现在只是作一些简单的补充，尤其是从资料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今天我哋喺香港嘅地方咧，係值得去懷念，值得去悼念胡耀邦先生嘅百歲永壽。我記得我有啲支聯會嘅支持者咧問我喎，因為你哋支聯會係反對一黨專政嘅喎。你做咩为一个党总书记嘅逝世，你哋会进行悼念咧？咁样，喂，佢系象征住党嘅独裁喎，咁样。但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我同大家讲，我哋今日所悼念嘅胡耀邦，唔系因为佢系做过中共嘅党总书记。亦都唔係因為佢做書記而曾經立下個咩功績，唔係咁樣。如果係咁咧，係冇意思 嘅。我要約 studio， 我想睇。 我簡單講，我哋支聯會覺得，我哋作為中國人好，作為一個人都好，我哋悼念胡耀邦，就係因為佢。在中共这个制度之下，他虽然是坐在高位刚才一人之下邓小平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还有人性，他还有一点人性化的价值观。这个人性化的价值观是使到他知道共产党是不应该为所欲为，不应该漠视每个人应有的尊严和自由。所以因为他还有一点人性化的价值观，而导致到他和他一位战友思想相近的赵子阳是有一个悲惨的下场。这个就是因为他还是一个人，而这个制度，共产党这个制度，一党专政的这种管治方法是非人化的，是非人性化的，所以你稍有人性就要被打压，稍有人性就无法继续存在，完成他作为一个党领导他的责任。好在胡耀邦正如正话我们两位出所讲两位讲者所讲，在他在任的时候 亦都係整個中共建立政權到現在啊，差唔多70年啦嚇，係相對係最自由開放嘅時候，呢個係無可爭論嘅。你大家睇得到，大嘅有學運啊，學生可以出嚟，但係唔淨止學運，我睇到有方勵之可以喺佢自己所屬嘅大學合肥大學裏面係暢所欲言。你睇得到，亦都有唔少嘅崇尚自由嘅人士係喺地方嘅人大選舉係可以參與，甚至係當選。我講亦都正正喺呢個時代，香港係面對一個前途嘅問題，決定係咪應該回歸。我哋都喺呢個時刻，亦都覺得喺胡耀邦、趙紫陽所領導之下嘅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亦都係一個最有希望嘅時代。所以我哋點解會提出民主回歸？希望香港能夠港人民主治港，亦都香港嘅以我哋嘅先進嘅制度同埋民主嘅開創，亦都能夠推動中國走向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政治的現代化。但是很可惜這個制度，共產黨這個制度，鄧小平這個強人之下，是有極大的政治的惰性。這個惰性呢，是並非胡耀邦、趙紫陽相對開放、相對是有理想、相對是願意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兩個領導是無法抵擋，甚至有如螳臂擋車，自己在歷史的巨輪之下被壓得粉碎。這個不只是胡趙的悲劇，亦都是中國人的悲劇。胡耀邦黯然逝世之後，爆發了八九民運，大家知道，因為胡耀邦代表了自由化，真正的自由化，不是經濟的自由化，是社會的自由化，是人生活的自由化，是思想的自由化。胡耀邦他死後需觸發起整個社會的很大的動盪，人民被壓抑了多年來的很多的怨憤，對當時經濟開放之下引來的腐化官倒，亦都引來了強烈的迴響。但最後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血腥的鎮壓。所以血腥的鎮壓之後，趙紫陽第二個隨著胡耀邦是被迫下台，跟住鄧小平嚟嘅政策，佢並沒有將經濟開放嘅大門係關上，佢甚至要進一步進行班兩班嘅政治嘅即經濟嘅開放，但係政治係繼續收緊。鄧小平當時嘅一個指令就是怎樣啊？鎮壓一切動盪於萌芽狀態。所以20年來翻幾番的經濟都好之下，政治是更加緊。但是當你有這麼多經濟的機會，而政治是沒有制衡的時候，出現了什麼啊？就是政治的專權是換來了無數經濟腐敗的機會，所以導致到今日全國高官有誰不是貪腐，包括姓習的家人，你問他是不是完全沒問題呢？如果不是姓習的那班，姓齊的那班怎樣呢？那大家有眼睇，不需要再多說。今天攞官是多少人啊？數以萬計，走出去海外的千億怎麼計啊？數以千億計。 我哋回顾翻，如果当时中国系以互要邦、包容嘅精神、人性化嘅价值观，将学生嘅期望引进制度里边，推动或者配合赵紫阳嘅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今日系会走上民主社会主义嘅道路。唔使讲嘅自信系唔使讲嘅，系冇自信嘅人先讲自信嘅啫。等于啊，你系冇自信嘅人，先打肿自己块面，话自己肥一样。其实正正系缺乏自信，先至不断系讲制度自信、啊、道路自信呢啲咁嘅问，呢啲咁嘅思想自信呢啲问题。自信其实系只要透过你真正嘅成绩就可以表现出嚟，唔需要靠几万个网上警察、人民讲到嘅说话就要上门，就要铲人个网，就要抄家，呢啲叫有自信咩？呢啲系自欺欺人，呢啲正如我所讲，打肿块面话自己肥佬，呢啲咁嘅自信。各位，中国将来点走？我哋香港呢个咁细嘅地方，我哋真系好难话我哋会有咩嘢举足轻重嘅影响。我哋最多嘅自由地方，发挥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思想可能深远地对中国里边会有一啲嘅影响，但系大嘅格局会走向革命系咪咧？咁样最近呢、这个我哋走出去外国嘅邓彪教授就讲回归革命咁样。不过成日讲革命就唔系我哋讲嘅，革命爆发嘅时候咧，亦都唔需要讲，系冇人阻止得到。但有啲嘢就咁样嘅，革命另一个做法就系改革。改革就系话唔需要付出流血嘅好大嘅革命，即系嘅代价，而系上层是经过反省亦都在下层的压力之下作出和平的有序的改革。这些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事都不定，这些事做出来有用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算革命之后都是需要制度的建设，制度的建设都是需要改革现有腐朽的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任何的制度是基于一些价值观，没有这些价值观，这些制度是虚假的，这些制度是骗人的。因为权力行使权力，你是需要有一些配合这些权力运作的价值。今天很多人问中国走到现代化需要宪制，需要宪政，需要宪政的民主。我不理它是不是中国特色、西方特色都好，任何的制度如果不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福祉，使到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个制度是不值得我们支持的制度。任何制度只是高呼下我们代表主权、代表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些是虚假的制度，只是一些独裁者要来合理化自己专制的一些理论，虚假的理论。为人民福祉服务的制度一定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基本自由，而尊重人的基本自由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互要邦所讲的要包容，要包容过错，要容纳不同的意见，仲有起码容许人民是批判政府，从这样就开始。这些都是六百年前当英国开始走向政治开放的时候，有一位很出名的政治思想家叫做 John Locke 洛克，他写了一篇文章呢是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就叫做对这个宗教自由的容忍，叫做 Tolera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OK，即是说对自由思想的容忍，这个呢就是从容忍开始，就是对宗教自由的容忍开始。这个就带来了容忍，是带来了 自由，自由帶來了人權，在人權之上才講法治，法治是限制公權，限制公權個社會才建立到一個民主憲政。咁所以喺呢度，我想講胡耀邦，佢作為一個人，一個剛剛享有公權力嘅一個人，佢顯示咗一個好偉大嘅胸襟，包容，唔止一對錯嘅嘢，要將佢揭露出嚟，要將佢撥亂反正，佢有咁嘅勇敢嚇。第二樣嘢，對唔同政見挑戰自己所領導嘅黨國。佢肯去第一把手嘅人，肯去包容，佢係法治真心嘅，呢個睇得到。如果佢唔係法治真心嘅，一早轉得太啦，係咪啊？86年佢唔係，佢係黯然落台。而同佢一齊合作嘅趙紫陽，亦都係以同樣嘅心，喺64、喺89嘅時候，要以民主法治嚟到解決國民。呢、這個同胡耀邦嘅開放嘅精神係同出一轍嘅。所以點解我哋支聯會係覺得呢兩位領導人無私嘅心係值得我哋去到係對佢多，即係對佢係讚賞，同埋對佢哋嘅死，我哋係悼念，對佢哋嘅人嘅品格，我哋係表示我哋嘅尊重。咁呢點就係我想代表支聯會所講嘅一啲嘅説話，多謝大家。 我哋好多謝支聯會嘅主席啊，韓俊仁同我哋解釋咗支聯會點解搞呢個嘅展覽同埋呢個論壇。但佢提出咧，就喺港黨嘅一黨專政制度底下嚟講咧，胡耀邦都係有佢嘅即係重視人性嘅一面，能夠容許黨裏面有寬鬆嘅討論，亦都帶動到社會上面對於港黨啊，對於政制發展啊，對於民主開放嘅道路咧，一啲嘅睇法啊咁樣嚇。佢都同我哋介紹咗喺80年代咧，亦都有好多嘅政治上嘅發展，包括人民參與呢個人大即係嘅選舉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咧，就印證咗其實喺中共共產黨嚟講嗰個嘅發展開放嘅影響。咁所以佢都同我哋講翻起，其實我哋講到一個政府一個發展要受人民嗰個嘅重視嚟講咧，係要容許不同嘅意見聲音信念能夠喺社會上面能夠活躍去反映嚇，尊重人嘅基本權利、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等等，然之後先可以使到咧呢個國家喺個法治底下嚟到去開展佢民主嘅發展嘅，如果係表示到我哋對於中國政府或者有啲人所講嘅究竟係行改革道路好啊，定革命道路咧咁樣，係都帶出咗任何革命咧都要制度建設、思想建設啊，咁呢、這個。反映到我哋支聯會都希望可以喺引發社會上面討論到究竟護照喺中共嘅即係組織底下裏面所相對寬鬆嘅一個時候所帶出嚟嘅一個社會嘅討論同反思嚇。咁我哋嘅論壇咧就有少時間睇下大家市民有咩嘅問題想詢問我哋嘅講者嘅，可以隨便舉下手，咁我將麥大家咧嚟到去發問，將我哋呢啲講者做啲回應咁樣。有邊位又最想發問啊？ 想睇下問下咧，而家中國嘅民主轉型嘅道路，即係前面個路咧，應該要點樣行？即係呢度睇要講到胡耀邦啦、趙紫陽啦。到邊度前人有冇一啲規定嘅人士存在咧？咁頭先客服啦，或者我已經要講嘅話，都係可能有同一個下面一個下面嘅民眾一個抗議啦，令到上面由上而下嘅一個民主型嘅方式。即係中國大陸而家會唔會俾咁樣樣嘅一啲傳言一啲因素咧？ 好，一個好問題啊！究竟即係中國大陸有冇存在因素，有個民主嘅改革發展嘅空間？邊個講先？隨便。 其實過去18大以來咧，就係、是。 國內嗰個民主部分咧係不單停頓咗啦，而且係有啲倒退嘅出現。咁我頭先已經講過啦，就係、是、最近北京咧就出咗一個新嘅所謂政治規矩咧，就話又不可以妄議中央。咁就算係黨外邊中高級嘅一啲官員咧，都唔可以咧係狂妄，即係妄議，即係狂妄地，即係冇理由地都係批評咧係中央領導決策。咁表示咧係呢個所謂黨內民主咧係實質上完全失望啊！咁另外一方面，如果來自民間嘅一啲民主活動咧，就最近呢兩三年咧打壓得好犀利，咁就從呢、這個互聯網啦，同埋一啲對其他社會網絡嗰個打壓咧，我哋睇得好清楚啦。咁最近亦都係好幾單打壓一啲人權律師啊，呢啲知識分子啊，不同意見嘅知識分子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咧，目前咧似乎嗰個形勢咧係非常之惡劣。咁就一般嘅北京人士，佢哋都係覺得咧，目前咧係想鼓吹民主、鼓吹中國民主化嘅人士咧，只係可以保存佢哋嘅實力，保存佢嘅實力，係等待咧係兩三年後咧，睇下有啲咩空間，或者係有啲咩突發事件。因為咧我哋唔可以排除咧，就係話目前咧中國咧似乎係表面上咧好似係財大氣粗啊，財力粗，咁但係咧就舊年七八月出現嘅股災啦，同埋好明顯就係話呢個中國呢個所謂經濟停滯啊，中國停滯二十年咧，每年都以9%、10%增長呢一個民主奇蹟一個經濟奇蹟嘅軌跡咧，好可能咧已經係完結嘅，咁咧好可能咧過幾年咧個增長率咧會跌到咧係6%、5%等等，咁喺呢個新習近平所謂呢個新嘅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可能引發一啲社會動盪，引發一啲社會動盪。咁到時咧，可能一啲民主派人士咧有咁嘅機會咧，可以發揮佢哋嗰個領導嘅優勢，亦都唔出奇。好，多謝，多謝。 我真係有咩發表？ 我講幾句啦。其實啦，兩位專家喺度，我就本來唔想班門弄斧，不過就係咁樣嘅。其實中國未來嘅改變咧，其實離唔開有三個路徑嘅啫。兩邊極端，一個就係革命，即係暴力嘅推翻嘅政權嚇。一個咧就係由上而下，完全係和平有序嘅改變。咁通常呢兩個可能都係好細嘅，咁啊革命嘅機會好細咧，就係因為你同以前唔同，共產黨嘅組織力極強，滲透力極強，同埋現代武器極之厲害，你任何民間嘅暴亂兩下就剷平你嘅，你冇得喐嘅。好啦，至於第二類咧，就係由上而下咧，個動力都好少嘅。如果你係冇壓力嘅話，佢一路都係一堆人嚇享有咁嘅特權，係咪一個黨國之下佢嘅貴族？呢啲權貴點解會肯放咧？放權咧咁樣係好曬好啦。通常一般咧就兩者之間，就係中間係社會係有壓力，逼上高要改變，唔改變咧可能會付出代價。好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咧正如劉和立教授所講咧，可能會有啲動盪，可能會有啲一啲嘅衝擊，可能中間會有啲流血都唔定。但係咧，如果你冇咁嘅壓力，係唔會改變嘅。而咧，王岐山曾經講過嘛，佢話你想話有改革，你睇咗呢個《Fort Benning》嗰本書啦，《法國大革命》嗰本書啦咁樣，你睇完先同我講咁樣。咁嗰本書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任何嘅改革，即係任何嘅政權咧，最危險嘅時候就係佢開始改革嘅時候。佢就算你經濟好都係危險嘅，極之危險。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就可能呢句說話就使到佢想推遲任何嘅政治改革，咁可能佢想進一步穩固個政權啦咁樣。但係問題咧，就係成個中國嘅貪腐咁嚴重，你純粹由上而下，你嘅中紀委係咪可以解決到貪腐嘅問題，可以足夠制衡到 嗰個腐化嘅咁嘅咁嘅發展，即係腐化嘅呢種嘅咁嘅趨勢咧，咁樣係唔容易嘅。如果你冇公民社會，尤其是而家想走翻轉頭咧，仲差過，唔知啱唔啱啊？應該老夫子講講，其實而家仲差過胡溫嘅時候，仲差過江澤民嘅時候。但係江澤民就攤下百萬工啦，但係呢個時候佢對呢個民間社會嘅打壓係最犀利嘅。即係佢喺七不講之下咧，佢新黑五雷咧，完全係針對民間，即係維權律師， 犀利好多 啊！仲犀利過好多嘅林十教授講，仲犀利過以前，成個公民社會係被壓縮嘅。如果壓縮個公民社會咧，就變咗專制走翻去極權嘅啦，係仲差過以前嘅。咁就得唔得咧？咁嘅做法係咪等於佢為改革幫路咧？唔似喎。但係當然有第啲人就話唔係嘅，佢都想一人一票嘅第日，因為佢想好似俄羅斯咁強勢先一人一票，或者新加坡咁樣清除曬呢個貪污先一人一票咁樣，呢啲就維護習近平嘅智囊嚟講呢啲嘢。但係有冇人信佢咧就唔知道啦。咁啊，裏面嘅消息係好多嘅。最近我睇博訊出咗篇嘢，佢話中共想喺100周年之前解決六四嘅問題。佢有一個叫做紅皮書嘛。有一本叫《紅皮書》，就為討論如何處理六四，咁佢想某個程度嘅平反。嗱，呢啲我唔知啊，即係呢啲啊，夫子講先知道。咁樣，但係總括嚟講咧，依家係越走越左，越收越緊，越壓越勁。咁啊，唯一做嘅好嘢就係反貪，但係反貪咧都係比較一面倒嘅，都係針對光派嘅。咁你有冇見到佢喐到啊温家寶啊，喐到胡錦濤嗰啲人啦、啊？即係你唔似個都喐到第二邊嘅人。咁所以呢個反貪係咪都係一個政治權鬥嘅一個方式咧？我哋唔知道呢啲嘢都好，但係總括嚟講咧，就個社會到今日咧，我哋覺得係有變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佢嘅新常態個經濟冇可能保七嘅啦。咁以後啲經濟學家就話：你保唔到七咧，就大鑊嘅。咁但係佢就唔係新常態啊，唔使七嘅，係掂嘅咁樣。但係未掂咧，係冇人知道嘅。咁因為佢經濟面對緊好多嘅壓力，咁佢將來點差，即係點拆呢個局喺個深水區裏面，點能夠穩定佢嘅權力咧？係即係冇人睇得到。咁佢而家目前比較掌聲，反貪嘅掌聲，但係到某個程度係唔足夠嘅。如果你仲咁打壓公民社會，其實同反貪腐咧係背道而馳嘅，因為你冇公民社會嘅監察咧，你嘅腐敗一樣係第二啲形式係繼續出現嘅。咁所以個不可測嘅嘢實在太多太多。我哋香港已經同樣都係啦，係嘛？最近都係壓碎咗你嗰個政改啦，係嘛？將來點搞點走，我哋唔知道。好多人為習近平講説話，話你等下啦。你等下就會有好嘅日子嚟㗎啦，因為依家要先反翻，先反貪，只能夠一個時候做一件事，日後佢哋會有可能會第啲事做，嚟咁對外面啲人講，但係我哋真係唔知道。咁但係我哋只能夠喺香港呢個地方，我哋利用我哋嘅空間，講應該講嘅説話，就係、是、我能夠做到嘅嘢啦。